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新一集的線上談。今天我請到的嘉賓就是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的會長馬仲儀醫生。 你好啊。 多謝你來知道醫生真係好忙好忙，咁咧就都抽時間即係同我哋傾下偈。咁今日主要都會想講下啲醫療啊，講下政治啊，講下專業即係人士參與一啲公共事務啊咁樣嚇。開始嘅時候，我想問一個熱少少嘅話題，因為修例非本地培訓嘅醫生個草案咁咧就一讀二讀啦，已經過咗。咁呢個議題咧，其實都真係嚇我記憶中，我唔係跟醫療咧都拗咗相當長嘅時間。咁裏邊入都有一啲嘅細節，但係可能好多公眾咧，可能都會諗個問題就係話香港醫生好辛苦。唔夠醫生似乎就係冇乜大嘅爭議嘅，咁然後就係有啲又話係咪啲本地嘅醫生保護主義啊？咁然後而家話要輸血，咁又話要止咗血先，咁似乎嗰兩樣嘢咧又唔係一定即係矛盾嘅，其實又要止，可能又要止血，又或者要即係輸血咁樣嚇。點樣睇又會覺得即係最終都係一啲利益嘅問題。撇除多啲好即係一啲爭細節咧，其實點即係嗰個點解拗得咁緊要，或者最後其實你哋即係點解覺得個問題係喺邊度？ 好坦白講，即係你話即係醫生開始見得唔夠啦，我哋見到咧。2006、2007年咧開始出浮現㗎啦，因為就當年2003年沙士啊嘛，經濟陷困境啦，咁啊醫管局都係撥款少咗啦，咁啊幾樣嘢嘅，第一咧就其實由2000年開始都減咗啲醫科生嘅學額，咁啊2003年咧就亦都係有多肥雞餐，就讓一啲即係譬如有專科醫生資格嘅同事咧就攞咗肥雞餐走啦。咁啊，其實嗰陣時都減埋護士學額㗎，咁所以2006、2007年開始咧，跟住個社會經濟又好翻啲啦，多咗同事出去外邊，就開始其實唔係幾夠人。咁但係嗰幾年咧，其實你話嗰、那個即係、就是、輸入，即係話廢除個專業試啊，要大量輸入海外醫生咧，個聲音又唔係好大，可能即係政治原因啦、啊。咁我諗就開始慢慢有咁嘅聲音咧，就去到就係、是。我記憶所及是高永文做局長的時候啦，咁開始有聲音，亦都咧即係政府亦都部署喺醫委改例啦，譬如先係改下醫委會嗰個組成啦，啊開始咧即係救病我哋即係會唔會醫委會裡面都太多醫生保護主義啊咁樣，跟住咧依兩年就開始咧逐步有啲放寬，譬如話以往咧即係你如果唔考試，但係你係外地畢業嘅醫生咧。你想嚟香港，通常就你只係譬如喺兩間大學啊，或者特定機構度做啲學術上嘅嘢多。咁前幾年咧開始就話，我哋好唔夠醫生啦。咁我哋都讓一啲即係歐美大學畢業啊，又有某一啲我哋認可嘅專科資格嘅醫生咧，都可以唔考試就嚟醫管局度做醫生啦，受訓啦，甚至乎可以一開始個合約都有3年，即係好似同本地同事一樣。他們也都甚至乎有些科目直情可以是來到就做即高級醫生都可以的，這樣就跟著就再即是19年的時候再來一個放寬，就說我的人如果在醫管局做了幾年呢，他們有專科資格，他們自己又考了試了，都不用他們做回個實習期了，就直接可以拿到我們那個即那個全面註冊資格，那到時其實你一拿全面註冊和你那個即 limited registration 分別就是你可以離開，你可以在一個任何的即地方工作，你不需要再限定你的工作場所和性質。咁自從即係呢個新立法局啦、新香港啦，咁其實政府就將呢、這個即係想跳除啦，佢話唔好用廢除啦，考試呢部就快馬加鞭。咁不過其實就即係如果你熟知特首咧對於醫療嘅睇法啦，對於醫生嘅睇法啦，其實佢就一路以嚟都係覺得我哋就幾保護主義嘅，咁覺得咧即係要用盡方法就讓我哋即係嗰個門檻係即係跳過咁樣，咁呢樣嘢佢想咗好耐㗎啦，喺不同場合都講過，咁而家嗰個環境許可啦，佢就做啦。你問我咧，其實你話 即係我自己以一個公立醫院醫生嚟講，我就唔係話對於即係輸入醫生有好大嘅抗拒。即係因為我哋都幾年都讓即係醫管局請好多即係有限度註冊嘅同事，咁佢哋都真係嚟幫到手，甚至乎作為工會咧，即係醫管局因為每年都要報告下啲數字俾我哋聽，我哋從來都冇為難即係醫管局嘅，即係只係問啊，你誒話呢一個專科唔夠醫生，你要請呢啲咁嘅海外訓練嘅，咁我哋本地嘅同事你有冇俾翻足夠嘅培訓，聽我哋第日都有足夠呢方面嘅醫生啊？即係我哋通常提呢啲問題嘅啫。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對輸入醫生咧就唔係太大反感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是、都係同香港社會而家嘅問題一樣咯。究竟你而家咁樣去修例啦，係咪有一個程序公義呢？即係你明知呢個議題大家都咁，即係雙方嘅意見都咁即係有好多唔同意見，你又揀喺個立法局咁一面倒嘅時候，咁第二就係、是即係點解一定要？唔考試呢，即其實以來考試都是一個挺好的方法，雖然就張宇仁議員就說、哎、你考試太難了，你搞到人來不到，但其實考試的內容都是可以斟酌的，這樣就同埋其實他說的那些數據也都不是太準確、即其實我們看回呢、其實個合格率呢就不是講到那麼低的，尤其是你看回如果啲歐美畢業生咧，佢係頭幾年即係畢業完咧，佢就嚟香港考試咧，即係有啲有心喺香港發展佢嘅事業啊，開展佢家庭嗰啲咧，佢哋個合格率幾高嘅。相反，就有啲其他國家嘅畢業生啦、啊，或者即係都比較年長啦。咁其實你都知道，人年長就讀書嘅係記性差少少啦，我都係一樣啦。咁就可能合格率會低啲咁。但其實我類型嘅即係翻嚟嘅醫生，亦都唔係想象中咁多。咁、不過就我諗政治都一定係一個原因嚟嘅啦。咁其實你話即係唔用考試，用一個一啲特定大學嘅名單咁嘅方式，咁係有其他國家都用嘅。但係就算我就以同樣咁嘅做法，唔同國家，譬如新加坡同香港比，咁新加坡佢嗰、那個即係釐定嗰個名單嘅委員會啊，即係嗰個透明嘅成分啦、啊，有一啲前線啊公眾醫生參與嘅成分啦、啊，都遠比佢而家講緊嗰個委員會，即係差唔多啲人都係特首。即係委任曬噶啦，連個主席都係特首委任嘅，啊嗰、那個主席亦都有個最後嘅生殺權嘅啲決定，咁都係好唔一樣啦。同埋即係你話個法例都就係過啦，但係佢即係都冇好清晰話俾我哋聽佢點樣釐定，佢即係改咗啲大概嘅原則啊咁樣。咁同埋最近就係話究竟係100间啦，定係無限咧？咁都係一個唔清楚嘅議題。咁所以即係公義是一個問題啦，即係嗰個操作亦都係一個問題啦。 首先提到特首嗰個因素咧，佢所謂對一啲所謂保護主義嗰度咧，呢度其實有幾大程度係一個都係一個因素，定係話佢如果將樣嘢係睇咗係一個政府同佢一個專業要保護自己，佢要打開佢。嘅話，咁變咗佢嗰個判斷斷症都可能會有好大嘅偏差。 我自己個人，即係當然我唔係特首啦，我自己，但係你都可以即係分析佢嘅言論，即係佢話要打場無煙嘅仗啊嘛，咁佢都係預咗要去打仗嘅，咁即係明顯我哋都係一個對立面啦。其實即係講保護主義，我諗幾樣嘢啦，我諗。冇一個專業或者冇一個地方嘅人唔去保護翻自己嘅專業嘅，係睇下你個保護嗰個目的啦，同埋你係一個咩？如果你話保護係講緊係一個水平嘅要求，咁呢個係合理之至，我相信大家市民都係。但係如果你從取係保護係一個商業利益嘅，一個金錢利益嘅，咁當然就梗係唔係咁好啦。咁我自己覺得即係喺業界裡面對呢個議題，如果你講保護主義。其實我哋講緊嘅真係一個係講緊水平同埋服務，即係嗰個要求嗰個保護主義就多於金錢嗰度咯。其實講真嗰句，你話我輸入好多海外醫生，又代唔代表整體嗰個醫療費用係會下滑呢？嗱，其實講真嗰句咧，即係。阿張宇仁議員就不斷都講我哋有啲星球醫生，我都同意嘅，真係有一啲坊間嘅名醫咧，佢哋真係個費用係好高昂，咁但係佢哋真係好出名，咁佢哋費用好高昂，但係佢仍然係即係客似雲來咁，即係所以即係喺呢個商業社會咧，尤其是即係同其他國家相比咧，我哋係冇話對嗰啲即係。 私營醫療的費用呢有一個即上限，雖然話而家幾間新嘅私家醫院啦，譬如港怡啊、中大，佢哋政府都要要求佢哋有若干成嘅病人係要用一個比較即係便宜嘅套餐形式，咁但係都係即係嗰幾間醫院一啲要求，但係個私營市場咧，其實同一個步驟一個手術咧，個費用係相差好大。咁真係咧，有啲名醫係可以收到好高嘅費用，又但係真係有好多人就喜歡。我諗如果為咗即係嗰個唔想醫生有咁多利益咧，我諗係即係你要嗰個市場嘅即係透明度啦。即係政府可能要睇下即係一啲收費嘅點樣去管理咯，咁樣咯，就未必話你輸入咗好多醫生，咁佢就一定會平咗落嚟咯。 頭先你講話即係特首當一場仗咁樣打咧。會唔會即係令到個問題，或者即係令到整個關係？即係如果你睇翻即係呢一兩年，係咪即係政府同即係醫唔單止醫生添啊，可能醫護界啊，即係個關係都差咗好多，係多少從嗰、那個即係佢點樣睇一啲嘅問題，佢當咗即係敵我咁樣去睇一啲嘢。 我諗又唔可以只係講醫護界嘅，即係應該係咁講，係香港市民同個政府啦，即係我哋係其中一員啦。我自己有咁嘅感覺咯。咁但係究竟點解有呢個原因呢？我諗又唔係淨係輸入醫生嗰度嘅，好幾樣因素啦。可能如果你主力講係話講嗰個醫療嗰度，第一咁啊，特首一直都標榜佢曾經都即係有好多醫療相關嘅工作，佢自己覺得佢對醫療都有好深嘅認識，佢自己對香港醫療有佢自己嘅睇法，咁呢個又一啦。咁我相信，如果你話呢幾年嘅關係再轉變，都有幾樣嘢嘅，即係譬如話喺反修例運動，醫護界對於政府嘅處理手法啊，對於警隊處理一啲示威者嘅手法有啲唔一樣啦。咁樣就好坦白講，即係疫情啦，疫情即係醫護界對於政府處理個疫情啊，嗰個關口嘅控制啊，又唔一樣啦。我覺得就即係醫護界同政府，尤其是前線嘅醫護咧，同政府嘅關係比較冰點嘅，就係可以話係嗰個即係罷工之後啦，咁即係。特首第一日出嚟就話呢個係一個政治性嘅活動，咁其實呢個本身就係一個勞工嘅活動，即係一個勞工嘅爭取權益啫。咁但係即係已經南轅北轍咁扯開咗啦。咁之後都冇乜機會修補啦。 講翻係呢個協會先啦。啱啱應該係2019年6月上任下。當時就開始社會運動啦，反修例風暴啦，咁過去咗兩年都真係相當動盪，變化相當大嘅一個兩年。初初孭起咗呢個會嘅時候，有冇諗到有個咁即係嗰個咁多嘅一啲問題，以至於初初即係點解會做咗協會當時？可能都是主要都是一些醫療問題，但跟住下來就似乎要很多的一些政治的事。 其實就我本身在協會裡即擔任執委都好幾年了，即好像是2015年还是2016年，所以講真2016年那時候都有一個即醫委會條例一個即一個修例啦，那時候我們都即都有去立法局，那時候還可以借證座還可以報底，都有少少政治性，但係都係好即係醫療嘅。其實你話反修例嘅時候係咪好多政治性？其實又睇翻我哋講嘅，我哋都好少即係講好絕對政治性。不過我哋講都係啲傷者啦，即係醫院裡面即係譬如個運作點樣受一啲即係譬如傷者啊、警務人員嘅影響啊。我哋有講即係譬如話你放催淚煙嗰個影響啊，甚至你催淚煙喺我醫院門口喎、啊，咁樣咁或者甚至乎即係有醫護人員即係做呢、這個即係前線救援嘅時候被拘捕啊，咁呢啲其實我都覺得好醫療嘅，咁疫情更加醫療啦。但係就 惹嚟有時有一啲抨擊咧，就唔從一個醫療嘅角度去出發咯。咁其實我哋個會就即係唔同其他工會，啲工會就講到明，我哋係有一個政治嘅目標嘅。其實我哋會冇，所以你見我哋就從來都唔會為一啲純政治嘅議題表態。咁但係奈何即係由即係都好似香港，你一杯茶都分咗顏色。即係其實講個醫療議題嘅時候，即係我哋都係從即係我哋。即係醫生或者某部分醫生的角度出發，咁但有啲人就將佢分咗顏色，咁跟住發酵落去嘅一啲抨擊啊，或者一啲評論就變咗有政治啦。其實你問我，我到而家都唔覺得係好政治，即係你講疫苗啊，講即係嗰個疫情嘅普查啊，咁點其實都邊有政治呢？ 我諗呢個正正就係個問題，就係話你哋可能都係一啲專業啊、醫生啊咁樣，咁好清楚邊啲係專業。咁但係當個社會即係你所講，即係已經係分咗黃啊、藍啊咁樣嘅話，亦都分咗民主派、建制派咁樣嘅話，首先嗰個係咪都係好意識到，即係嗰段期間係要咁樣去定個位？呢個第一，第二就係話實際上喺現實上係咪都難以避免，有時係被卷入，或者是有時你哋都要即係有啲位啊，都要可能即係沾到政治。 咁被卷入真係難以避免啊！即係譬如我自己記得有即係譬如有近來有一件都比較即係惹起即係有啲人反感，甚至乎跟住對我攻擊嘅就係即係政府話啊。普查啦，我要叫一批國內嘅幫手嚟，佢哋送給我哋嘅禮物咁。但係即係我哋即係個喺嗰個醫生護士同埋專業人員嗰個制度咧，講得好清楚嘅，即係任何人要嚟即係香港做一個即係哪怕緊急嘅援助啊，即係總之同醫療掂病人相關嘅嘢啦，其實都有一個註冊制度。註冊可以是一個長時間一個經很長時間審查的註冊，亦都可以是一個緊急的註冊，咁都有制度嘅，即係唔可以哎呀，我聽日咧就本來拎個旅遊簽證落嚟，你好唔要人，咁我即刻就換件袍上，就唔可以，因為始終真係對病人有個責任，你一個實驗室嘅出一份報告都係個責任。咁我哋就話其實香港都唔係唔夠醫生護士嘅，我哋暫時疫情都處理得到，同埋咁樣即係叫國內嘅人嚟幫手，又好似唔係好合乎規矩，同埋國內都有佢嘅疫情，都應該好忙碌㗎。咁已經跟住就哇，第二日就網上都改圖啦，跟住又話我唔理人命啊，諸如此類，即係跟住有啲唔同顏色報紙。咁其實即係本身佢説話係好簡單一句就會出咗咁，有啲嘢因為係創作啊，即係人哋嘅反應係創作，所以有啲嘢係始料不及嘅。咁譬如話有時候都唔係我哋出聲，不過我哋都會觀察其他團體、其他工會有一啲議題出咗聲啊，政府同特首嘅反應咧，咁我哋睇到我哋都唔再敢出聲。例如譬如話即係。評論不同的疫苗那個即係究竟效果啊、運用啊，我哋應該選取咩疫苗啊？政府應該點樣去推廣？咁你都見到即係譬如有啲工會即係好直接咁樣講出嚟嘅睇法，咁特首就亦都好直接話呢個係抹黑。咁我哋其實講真，即係你話我哋醫生應唔應該再清楚少少講俾人聽我哋嘅睇法啊？咁但係即係發現都。大家都避免啦，算啦，就讓即係專家委員會講嗰啲就係我啲啦，自己都盡量唔好參與嗰個評論啦，因為都即係係咯，即係都可能政府會唔係咁喜歡啊，咁即係有時我都會諗啦，即係唔係話我自己講唔講呢句説話，而係我講咗呢句説話會唔會對個會啦有咩影響？啊，會唔會甚至乎對成班前線嘅同事有影響啊？因為有時候嗰啲攻擊就唔係就係你個人噶嘛，有時又會話：，你班前線醫生啊、年輕醫生就係咁啦，咁都係唔係幾好咯，都要小心咯。 呢度其實係咪都相當困難、好矛盾咧？因為你如果從個專業去好清楚嗰樣嘢，應該係咁咁即係咁，但係即係如果你有亦都好清楚話，如果你照咁樣去講，講翻啲專業嘅嘢嘅啫嚇。咁你幾乎可以預計得到，甚至見到嚇，即係嗰個即係政治嘅反彈又好，或者攻擊又好，嗰種政治壓力係 都相當明，相當明顯嘅嚇。咁嗰個其實係咪如果好似咁講，其實都已經係多少影響咗，即係你哋有時即係或者你又好，或者個會對一啲議題出嚟講啦。 我諗嗱，坦白講一句啊，即係我對住大家都想，即係我自己把尺咧，同埋我自己睇法咧，就唔會受個環境影響。而是我講幾多嘢俾你聽咧，我將我幾多嘅諗法講俾你聽咧，就真係會受影響。嗯，即係好坦白講嗰句，其實你話即係關於呢個新冠疫情咧，有大家唔同，就算你即係同人係醫生啦，同學係科學家，其實即係都對同一個問題，大家都有唔同睇法嘅。咁其實都好爭議，就算即係譬如好似你講美國嗰個即係顧問阿 Fauci， 佢其實都有。60% 人中意佢，40% 美國人都話我唔中意佢。咁但係冇依個自由嘅國家，咪兩邊嘅意見一直咯。咁但係香港就即係比較難啲咯。咁我自己會咁睇嘅，當然啦，即係我自己都係半個公眾人物啦。咁我都好想將我自己睇法，我都覺得係啱嘅睇法講俾公眾聽。咁但係奈何環境唔可以。咁講真嗰句，亦都冇辦法。咁但係另一個身份，我都係一個醫生嚟嘅。咁我唔可以喺大氣同大家講。咁我總每日都會接觸我病人。咁其實坦白講嗰句，有時同病人咧個，即係我都可以表達我睇法。咁同病人仲會係個討論再清晰啲啦。咁佢有問題你講，咁即係唔會話咁容易。而偏頗了，因為有時坦白講一句，我覺得我都明白，即係而家嗰個即係新聞係好快啊，大家最中意嘅就係一個三 byte 同埋一個 capital， 但係有時三 byte 同 capital 亦都係唔能夠將個討論嘅精髓攞咗出嚟，就算即係邊一方面做嘅三 byte 同 capital 有時都有偏頗嘅，咁我自己都有時怕，即係我有時都好怕我講咗一句説話，哇就有一個三 byte 或者 capital 封存，因為就算哪怕一個係讚我嘅，可能個內容都係偏頗，咁其實都係唔係咁好。即係如果有機會係一個長篇嘅訪問啊，咁大家聽到前文後理會好啲咯。但係冇辦法，個社會太快，有時大家就唔可以睇得咁清楚。 首先都有講好多嘅一啲政治嘅嘢咧，都睇到對你個人嘅攻擊都出現咗啲嘅，最近嗰個咩法輪功咁， 我覺得最近 唔係最近㗎啦，唔係一段時間㗎，一年前㗎啦，係咋？其實係點樣嚟嘅？其實你自己有冇睇？ 嗰陣時應該係咁嘅，嗱幾樣因素啦，第一就我都接受過幾次，即係我個媒體，即係佢好似同我個法輪功係比較即係。近嘅媒體訪問，不過佢每次訪問我都係啲醫療議題，即係好似今日咁樣。咁樣就亦都嗰段時間咧，啱啱就係處於一個全民普查。我自己覺得咧，唔係淨係講你支唔支持普查，背後應該都有好多利益啦，服務啊，即係輸入一啲，即係輸入國內概念呢個咁樣比較爭議嘅議題。咁啊幾樣撈埋嘅時候咧，咁佢哋就第一就會 cap 翻我，即係接受我個媒體訪問啦。咁就我咧就係同我個媒體就好近啦。咁再而引申咧，就因為我有一次嗰個媒體就叫我講一句支持嘅説話，即係讓佢哋多啲人去，即係 follow 佢哋個頻道啦。咁其實我即係講啊，呢個媒體都專業嘅，因為佢訪問我嘅嘢，我就即係我自己訪問，我就覺得佢都幾專業啦，問嘅問題。咁樣繼而佢哋就話我係佢哋嘅 supporters 咯，跟住就有啲改圖啦，有啲改圖我練緊功嗰啲咁。咁其實唔係，其實坦白講一句，我第一我唔係嗰個嘅，我都自己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我唔係咁第一樣嘢。同埋咁我個宗教喺香港係仲係合法噶嘛，即係唔係咩？ 未被取締啦， 未被取締啦，即係咁我又覺得。我不是即係羞恥係我個宗教，但係我不是，不過我覺得亦都大家要尊重我個宗教的自由咁樣。咁因為即係始終我是一個醫生啦，即係如果我是一個普通人，咁有時都講過算，因為不知道呢些會不會發酵到即係評論我的專業即係個水平啊咁樣，所以都要澄清啦。其實之後都引嚟另一個反思嘅，其實就跟住就會有啲朋友就話：，算啦，以後唔好接受佢哋訪問啦。咁 但是我自己其實都是出於關心的，但是我自己又會覺得第一这个一个正当的媒体来的，第二他访问我的事又是合理的，都次次都问我的医疗议题，第三我觉得他每次处理我的访问都合理的，即是他不会剪了我很多啊，跟着就即是扭曲了我的内容，他没有这些这情况，那我说那为什么我要不接受他访问呢？如果时间许可就接受咯，那这个都是我 keep 住的坚持啦。不過其實好坦白講，有時我都不會主動去看那些攻擊的，因為即係不開心就不好了。不過有時有些都會很泛濫的時候呢，咪會有些朋友傳翻俾我咯。其實個情況和醫管局一樣的，即係醫管局有咗好多攻擊佢哋，有些很泛濫，佢哋咪出嚟澄清一下咯。不過佢哋就即係佢哋就緊張啲嘅，因為佢喺各方嘅勢力即係監視住。我係其實我唔係咩政治人物嘅，不過即係喺由好不必要先要澄清一下啦。 不過我都申報先，我都即係接受過佢哋訪問嘅。其實我的諗法同你都係接近嘅，即係其實如果嗰個記者佢問你問題，你都會分得到佢係咪一個。即係專業嘅，或者佢係即係做採訪嚇，拆開咗少少。但你其實睇到嗰度咧，會唔會都有啲擔心？即係去到個人嘅啲抹黑啊，或者屋企人會都擔心啊，或者你朋友會擔心啊咁樣。 如果啲事情好熱切嗰陣時咧，熱烈嗰陣時就擔心嘅，即係因為你大家都知道佢對方嘅模式啦，佢哋係要。一件事起咧，就佢哋旗下十個媒體啊，鋪天蓋地咁，仲要加多幾個嘅專欄評論啊，即係編輯嘅文章啊，咁去攻擊你。咁因為有時候即係屋企老人家咁都即係唔睇網上嘢，佢嗰啲免費報紙睇下都睇到。咁佢哋擔心嘅時候，我咪有啲壓力咯。咁如果唔係我，可能我都正樣講，我唔去搜羅我自己嘅傳聞㗎啦。我而家其實都即係唔去特別睇太多，我都睇我自己想睇嘅媒體啦，唔去搜羅太多啦。同埋我自己又覺得好彩嘅，我即係我工作時間長啦，我翻到去醫院對住病人啊，對住同事咧，我就可以。即係同出面嘅世界隔絕咗，尤其是因為我係個老人科醫生啦，我對住嘅長者，長者唔睇嗰啲嘢，長者就繼續講翻佢嘅問題俾我聽，咁我又可以好似唔使理嗰個世界嘅嘢。 另一個世界 係啦， 反而另一個世界。 有時我個世界都即係翻工嘅世界好平靜。 好多唔止醫生咧，其實好多專業咧對政治咧就即係當然即係應該都係多咗即係人關心呢個香港。即係發展特別個變化咁大，但係大部分咧忙啦，另外可能都係專業嘅嘢，會覺得有啲政治咧都唔係講專業嘅嚇，即係唔係講知識嘅，唔係講理性啊諸如此類嘅嘢。咁但係你自己係算唔算係對政治有興趣？ 我諗咁講啦，即係其實政治好廣泛嘅，去到一個極致就係從政啊、參政啊，即係要有公共行政咁。咁我就對從政就冇乜興趣啦。但係即係你話即係社會政策啊、公共行政咁呢樣嘢，即係同醫療係分唔開噶嘛。尤其是即係我嘅專業係講緊即係長者服務啦，即係或者你可以講係即係一個社會嘅比較弱勢嘅一群。其實講真的，很多病人的問題都不是身體的問題解決到，是個社會政策。我覺得即如果你即一定說我不可以討論，我的朋友一定不可以討論政治，我覺得你未免就真的太過象牙塔。因為即很坦白講一句，你要安排個病人出院，你都要有相應的社會服務可以支持到他的，這些就是個政策影響啦。社會那個房屋啊、安老事務的政策不配合，其實你的醫院就爆滿咯，就都是有關係。所以我不是太抗拒，但是很坦白說，我就不會是一個從政的人咯，即不是太可能了。 即做了兩年沒有改變到， 我想而今時今日直情是哇，一定不可以想從政啦。如果不是就 想都不用想， 如果真的好不好彩，即是09年有想過選立法局，我想今日我都未必坐到。 09年有想過 嗰陣時都有啊，即係都係有諗啊，會唔會選下立法局？但係好彩真係冇諗，如果唔係而家都唔知喺邊一個地方收押緊到。 係首先講話政策啊改變咁，香港嗰、那個即係個醫療問題咧，即係我首先想講話，即係我都唔係話跟醫療，但係咧就都真係嗰啲叫做咩咧老大難問題啊咁樣嘅應該嚇，即係講咗好多十年醫管局嘅問題、醫生嘅問題、資源啊等等等等等等嘅嘢。其實你係自己睇又做過公營，又做過喺個出去啦。點樣睇我哋而家嗰個即係係咪？即係就算話要做個大手術，都唔知道由邊度做起。即係係一個可以點樣去可以點樣搞嘅問題。 我諗咧，就先咧要從嗰個思維嗰度做起嘅。即係好坦白講嗰句，即係我哋嘅政府其實醫療啦，同埋社會福利咧，都係嗰個問題都係相若。政府咧就仍然係想咧維持，即係我哋殖民地到而家一直以嚟嘅小政府，即係咧我唔好俾咁多錢出嚟，我唔好即係唔同話英國啊加拿大政府一心已經決定大部分呢啲醫療咧就係我哋承擔曬㗎啦，亦都係預咗咧係俾譬如話我哋嗰、那個即係國民收入嘅10% 啊幾多啊，就算加拿大係20-30% 嘅。咁預咗係咁啊，只係某部分人士，你係要啲好特別嘅服務啊，你自己要選擇嘅，咁你就出去啦。咁所以大家就繼續喺個政府咧，就唔想俾咁多錢，即係佢係想唔好即係控制個成本。咁啊佢又但係咧又都唔想市民就不滿，即係當你一話成日好多人話排隊入院好耐，等好耐，咁佢又覺得唔好。咁最緊要就係咧，佢又唔想干預個私營市場。佢又唔想咧做咗一個主導咧，去即係孭起個醫療融資，譬如話全民醫保嗰個主導。咁嘅問題就係啦，佢又唔想咁個公營體系用咁多錢，其實佢又唔想咁多市民依賴個公營體系，但係你又冇個醫療融資，咁香港嗰個福利又唔係想象咁好啦，即係嗰個退休保障啊福利又唔係咁好，市民其實荷包唔係好多錢嘅。咁但係咧，即係你話我冇錢，我都仲可以去譬如話我小朋友讀書，咁我幾年，咁我知道有限數，咁我讀私立學校。但係醫療嘅問題講緊可能唔係幾年，同埋你有時睇到啲嘢唔係有限數。咁市民就話唔係啦，就算我係中產咧，都有啲咁多錢咧，我儘量都係翻咗嚟政府先啦。咁啊，即係好逼不得已先去。其實即係有一批人其實係可以去私家。咁私家咧，又其實有幾多醫生，同埋都有幾多工，即係工作力喺度喎。但係就變咗佢哋又唔可以參與到，即係好似新加坡咁樣啊，即係有啲私營機構都參與到一啲即係政府嘅服務，即係又唔係參與到咁高。咁啊幾方面嗰個張力喺度，咁啊但係冇辦法，因為其實仍然係有80%至90%嘅市民係完全依賴曬呢個公營體系服務。而人口老化啦、新移民啦各樣嘅問題，係佢唔想 expand 都唔得，咁啊唯有 expand 啦。咁啊 expand 咧，但係以佢俾咁少錢咧，實在又係做唔到大家想要嘅服務。咁就所以有大家覺得咁不滿嘅等床位啊、等醫生啊、等門診，咁就有議員啊或者有一啲政治議題就乘機就入去呢、這、一個，即係喺呢度就轉咗空子，咁達到自己想要嘅目的。我覺得如果不同的概念去定位我們想怎樣，我們怎樣行這個公私營，怎樣去做醫療融資，我覺得這些問題10年、20年都不會解決得到。 我聽你說了幾分鐘呢，就真的好像一個死症一樣。 其實當年那個即雖然我都年輕，但當年那個哈佛報告呢，理論上 說了很多出來， 是的，就是即將問題說了很多，但是即政府是这样的嘛，我又找人做报告，我又找周永新教授讲退休保障，但是讲完是你不啱用的。即哈佛报告现在有没有10年？有了。 不止啊，好像是杨永强嘛。 是啦。那20年又是。 我那时候有跟的，其实都。 现在20年后个问题更严重了。即我想你拿回哈佛报告来，我都不知道搞不搞得。不过根本就那个哈佛报告都封了尘。 是不是真的要做個大手術？但不像現在這個政府或者 如果某君連任的話，都醫療是一個擺得即係前嘅。 我諗唔會啦，你諗下立法局都由我哋兩個席位 cut 咗一個席位，我諗唔係啦，即係好明顯，大家知道嚟緊即係嗰個都係維穩啊嘛。咁你話醫療要影唔影響個維穩係會有嘅，即係個社會，即係社會嗰個唔穩定係有嘅，但係。以我哋嘅社會結構啦，以香港人嘅即係特性，又唔會因為個醫療服務好差咧，就令到個社會好不穩嘅，係咯。所以我唔覺得佢會係一個即係重點咯。 嗯，再拉翻即係大啲咧，即係從醫療拉翻大啲咧，即係香港似乎係重病啊，而家係嘛？一國兩制有很多問題啦，咁然後見到個社會，首先你提到啦，即係政府同個社會啊，同啲市民啊咁樣，係咪都係大病啊？其實即係你， 我諗即係呢個都唔係，都唔需要用一個醫生去評論啦，即係每個市民心中有數啦。即係聽朋友講，你咩顏色嘅人自己都心中有數啦。呢個病咁當然每個人睇佢嘅病因就不同啦，處理嘅方法都不同啦。問題係即係大家係咪處理緊個病咧，定係即係做一啲嘢令個病越深咧？呢個係個重點咯。或者個病自己有冇能力處理到咧？定係個病都唔受自己控制咧？另外一回事。 其實一啲專業好多地方香港都有啦，即係公共知識分子啊咁樣，即係喺佢嗰個知識範圍、專業範圍嗰度，即係都即係開聲，希望改變得到嘢。但係而家香港 係收聲，大家快收翻個聲。係 啦係啦，而家係咪即係係收聲啦？同埋係嗰個壓力都真係幾明顯。你工會又好，或者一啲學術知識界啊咁，都見到嗰個壓力係越嚟越大。 我諗絕對係啦，即係正如你頭先咁講，即係有好多議題本來都唔關即係政治事嘅，但都會同個政治關係啦。即係法律又係政治。即係可能一啲要好獨立處理同埋獨立睇嘅，即係要好公正嘅嘢，法律、教育同埋醫療都好政治化咗啦。咁你都知道今時今日你講政治就好容易踩到某一啲線啊，咁所以唔係有唔講咯。咁我諗除咗話即係擔心佢政治化踩咗某一啲線之外，而是即係嗰種好無力嘅感覺咯。咁你出咗聲又如何咧？即係。出咗聲都冇回應咁，係咯，所以亦都係有一啲即係大家唔想再參與啦，或者啊，我記得之前有人訪問過李柱銘咗，咁即係講咁而家仲有乜好講咧？都有啲咁嘅感覺。 你自己咧？ 我自己都有啊，即係都覺得佢好似近日咁，當然而家有好多人訪問嗰個修例嗰、那個即係。那個即係可能醫生的輸入啦，我自己其實都係覺得唔係想講咁太多啦。當然媒體啦、市民都係好想套你講話啊，會唔會就係有好多國內醫生啊？會唔會就係一個水平嘅下降啊？會唔會就係要即係要輸入啲醫生嚟，就反而好似著巢鈎佔咁控制你哋？我呢個我都唔係太想再評論，即係因為。講真的，今時今日很多嘢你都可以無限延伸和聯想，當然咁樣聯想是可以好負面，有時個負面可以是不公平的，即係我自己都有一啲即係國內畢業的同事，佢哋都是很努力。咁當然啦，佢哋即係又需要過經過考試啦，咁嚟到亦都有重新學習。咁但係因為你而家咁樣處理啲方法咧，就會令到有啲人就。即係變咗咁樣去評論，而其實對佢哋都唔公平。所以即係有時問我呢個海醫生，我就反而去翻即係去翻基本，即係你呢個邏輯有冇問題咧？你嗰個做法，即係嗰個行政手法有冇問題咧？同埋或者即係嘗試延伸啲，即係好啦，第二日冇咗考試啦，透過就係個監管啊，就係嗰個僱主啦。醫管局啊、大學啊，我哋嗰個在職個評核要點樣做啊？同埋即係始終 我自己都比較關心，即係年輕嘅醫生啦，即係或者而家讀緊醫學院，甚至乎即係一般年輕人佢個問題啦。咁第二日年輕醫生受訓 O 唔 OK 咧？聘用 O 唔 OK 咧？又或者即係有好多年輕人都想做醫生，因為原來醫學院入資格好高。咁其實佢哋都有幾多都幾叻嘅。咁其實佢哋有冇多啲學位俾佢哋咧？呢個反而係我自己想講多啲咯。 協會應該換屆的係嘛？你是可以連任的係嘛？ 唔可以，唔係我已經連咗一任。我哋每一任咧係一年嘅，咁我已經連咗一任。我哋嗰個規條寫得好清楚，只能兩任，咁所以我可以順利就退落嚟啦。 係，但係會係留喺協會嘅定係？ 會，因為我即係前任會長都會喺個協會度有一個即係一個崗位咁樣，但係就由新嘅會長㗎啦，將會。 而家工會搞工會會唔會都算係工會啦？係嘛？ 係工會嚟㗎，我哋會 都擔唔擔心個政治風險大咗？ 就係梗係擔心啦！阿羅局長都話要增加一啲人手去睇下工會有冇犯國安法呢樣嘢啊嘛！咁我相信佢唔係淨係睇一兩個工會嘅，佢全部都會睇嘅。當然有擔心啦，都有會即係執委係話佢都唔想再參與啦，因為呢個新嘅條例啦，佢都唔想即係自己有任何危險咁樣就，所以我哋執委嘅人數都會少咗啲，咁都仍然係可以嘅。不過我覺得都係嗰個即係寒蟬效應啦，同埋即係嗰個社會氣氛啦。我唔知道佢會點樣做嘢，即係而家政府都嘢都係咁噶嘛，你又唔知佢點做，但係佢就大大聲講俾你聽，我會咁做噶啦。但係咧，不知幾時做又都不知點做，咁但係就已經嚇到你乜都不想做。 都多咗都多咗多人移民啦嚇。多唔多朋友或者你自己會有冇諗呢啲問題啊？ 我自己嘅問題我諗應該唔講啦。我即係其實十年前我都好多媒體我都咁答嘅。十年前一班同事坐埋一齊就講買樓啦，咁而家十年後一班同事坐埋就講移民。大家都會討論，無論是真啦、假實行緊啦，定係諗下都講。身邊都是有同事走的。你話好多有醫生就不是好多嘅，因為醫生走真的幾難的，有好多考慮啊、人工啊、專業。護士就多少少啦，因為佢哋會可能比較容易啲去第二個地方再開展。咁當然其他香港市民啦、朋友就更加多啦。 好啊，咁有冇咩我問漏咗你想補充嘅？ 都冇啦。 OK， 好今日好多謝阿馬仲義醫生，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嘅會長同我哋傾偈。咁雖然應該會退下啦，咁但係即係希望都或者過一啲時間可以我哋傾下偈。多謝曬，拜拜。